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思想他的话，分享主的道。各位，你不要小看今天这样一个聚会，按照圣经的教训，我们一起啊，不是单独的，一起，每一个人个别的生活中，从个别的生活里面来到这里，一起来聚会。这个聚会除了我们主动的来敬拜神、思想神啊，甚至你可以说在会后的讨论，我们中间的交接谈话，借由这个聚会，按照圣经的教训，在聚会的当中，因为我们高举神的道，认识神的道，认识神，神就借这个聚会赐福给你。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强调不要停止聚会？不一定是这个礼拜天的聚会，这个聚会指的是我们这一群人常常的聚在一起，除了我们有感情上面的沟通谈话、了解关怀，还有一个更深的目的，借由这个聚会我们认识神的真道，神就把福气赐给你我。因此这个聚会是一个领受恩典跟祝福的聚会，这个时刻是领受祝福的时刻，就在这个时刻，不在别的时刻，就在这个地方，上帝把福气赐给你，他把他的道赐给我们，他把他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他也把他的恩典借由各种的管道分享给你。所以这个基督徒的聚会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因此我们巴不得，我个人巴不得哈，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能够珍惜每一次聚会的时间。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只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团体呢，神把恩典赐给我们。我们再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愿意你借着这样的聚会赐福众弟兄姐妹，赐福在座的朋友们。我们要领受你真理的话，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思想你。圣灵，求你在这个时候以你真理的灵来光照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听得懂你的话，心里柔软，被你的话语感动，能够更深的认识你，更多的来追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祝福引导那些不能来有工作或许有困难的朋友跟弟兄姐妹们，在达姆这个地区，愿你也兴旺他们的心，下一次我们还有聚集的时候，吸引他们也能够来到这里。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分享聆听主的话，你与我们同在，你帮助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刚才读的这一节经文，在场景上我们读到一个地名哈，腓立比，这个地名是离现在耶路撒冷蛮远的一个地方。耶稣跟他的门徒到离当时的教会的这个圣殿文化信仰政治的中心很远的一个地方，耶稣跟他的门徒到那个地方传福音，行了非常多的神迹。我们知道前面有5000人吃饱的神迹，有风和海平静的神迹，有很多很神奇的神迹，在耶稣传道的过程中他的门徒都看到。那离开耶路撒冷很远，那么这个场景很值得我们稍微留意一下。离开那个繁华的中心，离开上海，离开北京，离开台北，离开香港，离开法兰克福，到那个袖珍可爱的达姆这个地方来啊，有一群人在这里。岳弟兄、岳哥，我很荣幸在这个地方。我们这群人离开北京，离开上海，离开武汉，甚至哈，很多人的地方，在一个小的地方，耶稣面对一群他的 门徒问了一个话，这个话问得很奇特，在原文的圣经没有我那个字，人说人子是谁，和合本的圣经还加了一个我，那个我是没有的哈。人说人子是谁啊，很特别的一个问题啊。耶稣问他的学生，人说人子是谁啊，翻成白话文就是你们说那个人的儿女是谁啊，这个问题真的是很难回答，对不对？应该说现在在我旁边这个人是谁啊，或者站在那里的人，那个人是谁啊，或者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是谁啊，他用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称呼，人子，人的儿女是谁，他问了一个是谁的问题。哎，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思想，是谁，人是谁，你是谁，我是谁啊，耶稣问了一个人是谁的问题。那么这一群门徒也还蛮不错的，他们的回答说，有人说怎么样，我们看看圣经，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里的一位啊，我们先不要看那个我，我们可以把那个我把它去掉，人的儿子，对于这一群门徒来讲，人的儿子都是一些有名望的人，像是约翰，约翰是谁，约翰就是施洗的约翰，各位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约翰施洗的约翰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跟耶稣的关系他们是很亲密，他们是堂兄弟啊，在肉身上的堂兄弟。那么这个施洗的约翰呢，就是先知行列里面最伟大的一个人，他的伟大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一位先知的出现，就是约翰的出现呢，要告诉世人，在我以后有一个救主，有一位救主基督会来。那么我这个人约翰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把耶稣启示出来的那一个人，要告诉你们有一位基督要来，我宣告耶稣基督那位神的羔羊要来了。所以门徒说那个人的儿子，那么他想他的老师一定想，哦，人的儿子最伟大中间的一位，一定听过他的老师说话，就是约翰。这个答案讲得不错啊。他还举了哪一个人呢？他又说以利亚啊，以利亚，以利亚也是旧约先知里面中间一个很有能力行很多神迹一个伟大的先知，他用一个人的力量抵抗了当时这个以色列君王的这个他们在暴政底下的这个统治啊，他们因为他的这个先知的身份抵抗了很多偶像的崇拜。这个以利亚先知很重要，甚至在约翰这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约翰这个先知被当时的希律王杀了以后，耶稣的工作出现，那么很多的人就问，哎呀，这个耶稣怎么这么厉害，他的工作仿佛谁，仿佛那个以利亚啊。所以这些学生对于耶稣这个问题，人的儿子是谁呀，你们认为人的儿子是谁呀，这些做人的儿子中间的这些人有哪些是你们特别注意的，他的学生就说，哦，有约翰，有以利亚，或者是有耶利米，耶利米也是旧约里面一个重要的先知啊，他参与以色列整个的回归复国的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先知，或者是其他先知的一位。好，所以他的门徒回答耶稣的提问，人的儿子，人是谁的时候，他回答了这几个人名，代表了先知这个行列的位阶。那么很显然，耶稣对这个回答呢还不满意， 但是没有说这个答案说得不好，他就继续地问下去了。我们看看下面的经文他怎么说。他刚才说人的儿子是谁，耶稣问了第二个问题，同样的一个问题，但是问得更深一层。他说，那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问题厉害了。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2000年前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人的儿子，人或者人说我，人子，你都可以这样来看哈，不管是哪一种解释都很不错。人说我，人子是谁，人的儿子是谁，你的回答是什么？你的回答像前面的那些门徒吗？那个回答是一个不错的回答，因为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工作就是一个先知的工作，先知的工作就是把上帝的道理按着神对他的命令跟感动宣扬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啊，直接的翻译叫做申言者，把神的话申述出来，报告出来，启示出来的这样一个人叫做先知。耶稣基督就做这个事情，向这个世界宣传上帝的福音。可是耶稣对他门徒对于人子的描述似乎还不够满意，因此这个很聪明的老师，这个很亲切的老师就对着他的门徒再问，那么你说，你们说我是谁？今天这个问题也问在座达姆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认为耶稣是谁？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而且你要回答的正确，你要回答的认真，你要回答的深刻。我们这边有高秉水弟兄在这里是吧，他这个人的名字我第一次听到我就记住了，糕饼啊，我们吃的那个糕饼啊，甜点糕饼加了水和在一起，又甜又湿润啊，还可以喝下去，糕饼水。我后来知道他的弟弟还是哥哥叫糕饼存啊，存水啊，是吧，存水啊，糕饼存，糕饼水。哎，我们借由这个名字知道他是谁，知道他父亲对他这一对兄弟的期望。他的父亲啊，高先生可能希望借由他这一对兄儿子们的这个名字呢，表达一些意思。一个人的名字代表他父亲父母对他的期望。我不晓得王永琪有什么特别的，永远奇特啊，永远啊，让你感到惊奇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啊，可能还有其他更深的含义。弟兄姐妹，我们认识一个人透过他的名字，我们认识一个人透过他自己对自己的介绍，我们透过他的动作，我们透过他的样貌来了解他。所以是谁这个 vast 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什么是你，你是谁，我是谁。我记得在哲学家哲学史上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应该是可能是苏格拉底或者是法兰克福的那个叔本豪尔，叔本华还是哪一个哲学家，要是这个哲学家要回家的时候，他没有钥匙进不去，他就敲门要请里面的人给他开门，可是里面的人不知道他是谁，所以里面人这个哲学家在外面敲门，那个里面的人就回答他说，你是谁，如 果你接到这一个问题，你就说我是谁谁谁，对吗？很简单啊，我是老公，我是谁儿子女儿回来了就开门了啊，我是老板啊，或者谁就进来了，我是你的朋友就进来了。可是对一个哲学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哲学家一听我是谁，他突然回答不出来我是谁，所以这个哲学家就在他家的门口想了好久好久，没有办法想出我是谁这个问题，所以他就没有进去，没有再回答我是谁，他那天就进不了他的家。这个问题给我很多的启发。弟兄姐妹，你真的知道你是谁吗？耶稣现在问了一个更深的问题，他不是问你你是谁，他问你我是谁。这个问题问得非常艰难，每一个人都在说我是谁，从来没有一个人问你说我是谁。耶稣今天问了他的门徒，第一道问题过关了，但是不满意，问了第二道问题，你们说我是谁？我在讲彼得的回答之前，我要请大家来看一段圣经。大家你手上有没有圣经？请你看马太福音的十三章。马太福音的，如果你没有圣经没有关系，我念给你听哈。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的五十三节到五十八节，我要请你听这一段圣经。你要看当时跟耶稣一起生活的那些人是怎么看耶稣的。十三章的五十三节这里说什么呢？他说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他回家啊，各位，他回家，耶稣回家了，在会堂里教训人啊，他给人讲道。那么听到的人就感到非常的稀奇。好，这些人说什么？哦，这个人我们都认识，他不就是我们啊这个旁边住的那个谁谁谁吗？啊，哎，他今天在教堂会堂里面啊，当时的会堂啊 ，synagogue 教堂里面讲道啊，他们就说什么啊，很稀奇。但是他们说什么呢？这个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兄弟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事呢？第五十七节非常厉害，请你看，他们就怎样？他们就厌弃他，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最后一节，很遗憾的，耶稣因为他们怎样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意思是说，这些人没有领受神的恩典跟神迹，没有领受到福音。这群人很稀奇，这群人很惊讶，这个人我认识，他竟然这么有智慧，他讲的道竟然这么的跟其他的人文士法利赛人不一样。可是我们认识他，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木匠是谁？约瑟。他是约瑟的儿子。他母亲玛利亚不是在我们中间吗？他是妈妈女人的儿子。他的兄弟，他的姐妹，这些雅各、约西什么，好多人，他耶稣有一个很大的家庭，他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认识，这个人不就是那个人吗？他们虽然稀奇，他们虽然惊讶，耶稣讲的道应该也感动了他们，可是他们的回答是，这个人我认识啊。 这个不就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那个不就是那个农村的那个人生的儿子吗？而且我们可能知道，这个约瑟跟玛利亚还没有结婚，玛利亚的肚子就大了，这个人可能出生不太名誉。我再回到这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对于当时的犹太人，认识耶稣的人，他认识到这个人很奇特，很特别，他认识到这个人只是特别之外，还是女人的儿子，还是男人的儿子，还是弟兄跟姐妹的弟弟或哥哥而已，他只是一个木匠。人的反应非常的奇怪，他们就厌弃他。所以耶稣在世界上的身份没有带给他任何的好处，他做的任何一个事情，对于当代的人来讲，他在他的家乡不受到欢迎，人厌弃他。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个问题要借由这场讲道当面来问你，你对耶稣的反应跟当时在他家乡的这群人反应是一样吗？这一群人的反应表彰了一个特色，就是这一群人只用耶稣的肉身去认识他。有没有错？并没有错，讲的都是事实。他的妈妈我认识，他的父亲约瑟是一个木匠我也认识，他的弟兄姐妹玛利亚这些人我每一位都认识，我甚至住在他的家里的边上，我可能看着耶稣长大，或者耶稣说的话在锯木头我吃饭的时候我都看见。他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所以这一群人对于耶稣的见解你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后面出来那个动物他就厌弃他，这就象征了人类对于耶稣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他就没有今天我们后面要讲的彼得的认识那个部分。待会我们回来讲这一群人的问题。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我们来看看彼得的回答。彼得说什么？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刚才我们说耶稣是女人的儿子，玛利亚生的儿子。刚才我们说耶稣是约瑟的儿子，他是男人的儿子。耶稣是一对夫妻的儿子，跟你我完全一样，我们都是女人跟男人父母生下的儿子跟女儿。在圣经中耶稣还有其他儿子的名号，各位，你如果读约翰如果你读这个福音书，你知道每一卷的福音书除了约翰福音之外有一个家谱，在这个家谱里面讲到耶稣的家谱有几个重要的这个君王，有一个重要的君王叫做大卫。所以耶稣是谁的后裔？是大卫的后裔。这个后裔这个字就是儿子的意思，所以你可以说耶稣基督是君王的儿子，他是大卫的儿子。那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祖先叫做亚伯拉罕，有没有？所以你也可以说耶稣是亚伯拉罕信心伟人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子孙中间有以撒跟雅各，这 一个系列的家族伟大的人物，你可以说他是伟大家族承传的那个儿子，这个家族系列伟大的人的儿子。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是大卫的儿子，他是君王的儿子，他有君王的身份，他有祭司的身份，他有其他非常多高贵的身份。这里说他有两个特别的身份，他是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救世的那一位主，而且他有一个最最特别的身份，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上帝的儿子，这个伟大的令人敬畏羡慕的这个上帝的儿子，竟然把自己卑微到一个地步，把他隐藏在哪一个儿子的身上？隐藏在人的儿子里面。他来这个世界上做一个人，这就是这一段经文最伟大让人感动的地方。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不是要做你的老板，不是要控制你，不是要辖制你，他成为一个人儿子的样子，他要来亲近你，他要走近你，他要让你认识他，告诉你他就像你一样，完完全全是一个人的样子，站在你的前面。他可以用他的手来拥抱你，他可以陪伴你，他可以知道你身为一个人的悲哀喜怒跟任何情感的需要。这就是他问你人说我人子是谁的目的。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常常对自己的描述不是说我是上帝的儿子，他很少用这样的一个称谓，他说我是人子。你还记得他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天上的飞鸟有什么？有窝啊，有一个巢，让那个鸟能够住在那里，睡在那里。地上的狐狸，这些走兽，有一个洞，可以在那里安息。人的儿子，他就说我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刚才说他是谁的儿子？他是玛利亚的儿子，一个未婚怀孕的妈妈的儿子，一个贫穷木匠的儿子，一个有很多弟弟妹妹，可能家里是一个很贫穷家里的儿子，一个兄长。他隐藏了他是大卫子孙的这一个身份，他隐藏了他是亚伯拉罕子孙的这个身份，他更隐藏了他是上帝儿子的身份，只用他人子的身份在你我的前面。他要告诉你我什么呢？他要告诉你我，若他不是人，你就不能得拯救；若他只是神，你就跟他没有关系；若他只是半个人或半个神，你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彼得的回答就是我们应该的回答。彼得的回答，他说你是那位救世的主，你是来救我们的那位主，而且你是谁的儿子？你不仅是那位人的儿子，你更是上帝的儿子。这一句话说对了，耶稣大为高兴，说什么？ 他说西门巴约拿就是他的父亲的名字，巴约拿，西门啊，彼得，你是有福的。下面这句话特别的重要，请各位弟兄姐妹注意，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啊，就是不是凭着人的眼见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认识耶稣人子的身份，但是我们不一定能够认识到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人，我们看见了；他是神，你看不见，除非圣灵感动你我，除非圣灵感动你，告诉你，这一个人呐、这个母亲是玛利亚，是约瑟他的弟兄姐妹的这个人，这个职业是木匠的这个耶稣啊，他不仅是人，跟你我完全一样，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他是上帝的儿子，而且这个儿子要来救赎你，他是你的救主。彼得这里回答的真是太好了，不是彼得能够说出什么样伟大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回答说，这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那个圣灵帮助你，不是从血肉来认识的。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耶稣家乡的这一群人对耶稣的反应，就反映出来了，如果我们只从耶稣这个人的肉身去看待他，我们把他看得再高再伟大再了不起，都也不止，只不过是一个了不起的道德教师而已，他跟你我没有关系。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七节那里说，这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哈，耶稣基督成为人跟神中间的那一位祭司，把我们带到神面前的这一位基督呢，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怎么样的一位祭司呢？他说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意思就是这个人跟你我是完全一样的，只是他有一个跟我们绝对不一样的差别，差别在哪里？就是他没有犯罪。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人子今天在我们中间把他自己启示来的那个核心，那个福音的核心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透过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够认识上帝，我们必须透过圣灵的感动，我们才知道这一个人是神，这一位自称耶稣的人，这个木匠职业的人，这个妈妈是玛利亚，父亲是约瑟的人，这个人，这个一般人，这一个男人，他有一个身份，上帝的儿子，他就是神，他没有犯罪，因此他跟你我一样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所有属于你做一个人的痛苦，你的挣扎，你的疑惑，你的困顿，你的逆境，你的喜乐，各方面的需要，他是可以满足的，他是可以协助的，他是可以体会的，他愿意跟你一起面对的，他是那一个人子。我们非常感谢耶稣在这一段经文的一开始，他没有问说你们说什么是信仰，什么是信心，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教会，什么是三位一体， 什么叫因信称义，他没有问这些问题，他问他的学生，他的门徒，你们说人的儿子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第十节，耶稣也说了一句话，他说人子来，他又用这个话，他没有说我来，我这个上帝的儿子来，我这个救赎主来，我这一位神来，他没有，他说人子来，就是我这个人的儿子来，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呢？要拯救那些失丧的人。人子来为了拯救这个世界上失丧的人，路加福音的十九章第十节。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子来为什么可以拯救你呢？因为他就成一个人的样子，他可以成一个神的样子来惩罚你，来捆绑你，但是他没有做这个事情，他用人子的身份，人的样子来拯救你。我这篇讲到在2011年的科隆科恩教会也分享过类似的题目。我那天早上大概5点起来，因为我很喜欢音乐啊，各位你知道我很喜欢音乐啊，因为我那天要到科隆去讲道，所以我就非常早起来，我想要去那个科隆大教堂啊，参加他们的聚会，顺便我还可以享受一下伟大的音乐啊。我5点去，6点到，我从大概7点钟，大概参加了5个小时的聚会，大概到12点半。那个主堂聚会的时候，我记得我坐在那个圣坛的边上，很靠近那个圣坛啊。他们每周都有这个圣餐礼。我从小到大参加过非常非常多的圣餐礼啊，一个月至少一次啊，吃了好多饼啊。现在我太太也是做饼的那个人，我对圣餐礼是很熟悉的一个人。参加过各种的礼，结果没有想到在那一次我要讲这一篇道以前，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让我再一次的参加一次的圣餐礼。我记得我坐在那个圣坛的边上，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在拨饼，那时候这个斜对面那个管风琴就弹出那个配乐来，哎呀，我真是佩服这些音乐家，他在这个拨饼的时候，这个饼一拨开的时候，它这个音乐从高音到低音中间有一层一层的下降，以后那个音乐在破碎中间呢，这个神父再把那个饼拨开，然后这个前面的这个他们这个烧的这个香，这个熏香呢就往上飘。我听着那个音乐的这个变化变动，这个音乐它是很奇妙的哈，它的旋律会张开会伸缩哈，所以在这个伸缩张开中间，你也会有一个图画跑出来。我在那个时刻，我觉得圣灵给我一个特别的感动。我从小参加这么多圣餐聚会，我竟然没有发现有一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你都知道，牧师或传道在拨饼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什么？”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拨开。我那天突然了解这句话，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拨开。我记得他把那个饼拨开的时候，我突然开朗。弟兄姐妹，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人子，不是那个人，他拨开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个人子，那个人拨开，在那个十字架上面被拨开，所以那个饼 拨开，象征的是一个真实的人在那个十字架上面拨开之后，把他的血流出来，然后遮盖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恶跟过犯。那个拨开，我在那一刻想通了，若不是耶稣是那一位人子，有一个肉身跟你我一样，若那个人子不是上帝的儿子，从上帝而来，他就是神，这个人子再伟大跟你也没有关系，就是因为他人的儿子，有那个肉身，同时他也是神，百分之百的神，有能力，百分之百的人，能够知道你我的处境。这两性合在一体的这第二位的神子耶稣，他的救恩临到你了。我那天突然了解这个道理，拨开，原来是因为他就是一块肉身，能够这样拨开。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人子，对你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一个邀请，也是一个提问。我们能够认识他是人子，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最大的福音。这一本圣经也在讲这个事，他要告诉你耶稣是谁，你可以认识他的。在中世纪有一个很著名的教父说过这样一个人子的比喻，耶稣没有成为的部分，你就不能得拯救。意思就是说，耶稣这个人，这个人子，如果没有成为你这个人，另外一个人，他没有成为你这个人所有的那个全部呢，你这个人就不能得拯救。我可以做一些例子，如果耶稣没有成为你那个圣洁的品性，你的品性就是污秽的。如果耶稣没有成为你的宽恕，你就是被一个在仇恨中辖制的人。如果耶稣没有成为你的理性聪明，你的理性聪明就是堕落的。如果耶稣没有成为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就看不见真理。如果耶稣没有成为你的嘴，你嘴说出来的话就不能造就别人。如果耶稣没有成为你那个温柔心肠的那个最基本的那一位，你所表达出来的只是有限的爱，偏狭的爱。你还可以举很多的例子，耶稣没有成为的部分，你就不能得拯救。耶稣如果没有成为你逆境中的帮助，你就是绝对绝望的人。耶稣如果成为你那个绝望的扶持者，你在最绝望的境地中间，你仍然有盼望。耶稣这位人子是你生命的盼望。你还可以举好多好多好多的例子。最后我们可以说，耶稣如果没有救赎你，耶稣如果不是一个人，耶稣只是一个权威绝对圣洁的上帝，他到你的面前，你只有灭亡。但是耶稣这位人子卡在那个上帝绝对公义跟那个威权真理的那个中间，他把他挡住了，所以上帝的愤怒跟责备打 在他自己亲生的儿子身上，而不是打在你我的身上。这就是福音的厉害的地方。因此耶稣以他全体整个的肉身把我们环抱起来，让上帝的击打击打在他的身上。因此他拨开，就是这个意思。若他不是人，不是上帝的儿子，不是人子，今天我们都是一群绝望的人。所以为什么耶稣是人这么这么的重要，耶稣也是神，也是这么的重要。让我们抓紧今天这一段信息，常常思想，常常感谢，常常的去接近，常常的让他成为我们生命力量的来源。后面其实还有一段很长的经文很重要，我们今天不要讲这么多，我们今天可以停在这里，说明下次我们可以继续的谈。今天人子是一个礼物，你接受了吗？特别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群已经信的人，你接受这个礼物吗？你说我已经接受了，是的，但是让我们今天透过这个经文呢，更多更深的再一次的想，我如果能够拥有这个礼物，我对这个礼物的内容认识的够深吗？以至于我们知道我跟耶稣这位人，这个人的儿子跟我们一样，也是儿子的人，也是女儿的人，我能够从他的身上得到什么样的建造呢？他非常希望建造我们，他非常希望能够参与我们。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的表现是什么？我们心里那个表达的感情是什么呢？你能够回答耶稣今天对你的提问吗？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恳求圣灵，恳求天父，像感动彼得一样，继续的感动你，让我们一样跟彼得一样说出什么话。让我们来念一段这一节经文好吗？十六节，来，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给我们你的话。主，我们没有办法很仔细很深的来讲解这一段圣经，但是按照你圣经清楚明白的教义，你启示我们，就像启示彼得一样，你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需要你，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身为一个人，你是可以体会，你是可以帮助，你是可以感动，你是可以引导的。谢谢耶稣，你是一个人，谢谢耶稣，你那也是那位有能力的神，在我们的生活信仰处境中不断地帮助我们，不断地走进我们，不断地吸引我们，不断地安慰我们，不断地光照我们，不断地引导我们。天父，我们向你这样的恩典深深地向你感谢。主，让我们越来越知道，越来越抓紧，越来越学习，我们只要你，不要其他的。主，我们只要你自己，不要其他的。主，让我们抓住你，抓紧你，跟随你，投入你，活在你的里面。主，让我们知道我们除了你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好处可以代替你这一位人子耶稣对我们的那样的大爱跟恩典。主，我求你帮助 感动在座的每一位朋友跟弟兄姐妹，主你圣灵厉害的工作催逼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更深的来爱你，更深的来跟随你，愿意与你同行，愿意知道你的同在是何等的美好。主为每一位弟兄姐妹跟朋友献上这个深深的祷告，求你带领这个团体，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主更多更多的活在你话语跟爱跟恩典的光中。谢谢你成为人子，成为神的儿子，成为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